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都自守着伤悲。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24小时，我把白天留给了工作，把夜晚留给了睡眠，就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 我爱你， 谢了。 今天九六九，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 城市放牧， 放肆幻听。 欢迎收听城市放牧，我是冷野。张小娴说，你要等对的人的时候，自己可能也不知道怎么样才是对的人，只是当那个人出现，你才会知道他应该就是那个对的人了。他在你生命中出现，也是为了满足你，让你去完善自己。其实世界上好的爱情都是这样，对错不重要，只要有爱就会有宠爱。密不透风的感情会让你的人格更加独立和坚韧，让我们宽容温和地去面对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 Sing a song for you. 这世界如果有如果，如果一切重头，如果你还在，请说你爱我。 我觉得青春里面最撩的事情可能就是他说像我这种上课从来不听课的人，如果突然间抬起头的话，一定是因为你在回答问题。本来在打打闹闹开小差的，一听到对方的声音瞬间就安静了。青春的那种美好和在乎到现在想来还历历在目。 睡得不多，可是梦却好多。有什么紧紧塞在我的胸口？像酸甜的苹果，又像会飞的气球。我常常想你，想到泪流。关系太难受，偶尔像情人，又像是好朋友。心悬在半空里，面带着微笑忧愁，会安全降落，会摔得很疼痛。感情

笑着看着数着我的伤痕，我醒来原来从来他来的就不够单纯，我崩溃是否显得我比较愚蠢，我的告诫就是我的眼泪我的哭泣声，我很难过你明明都听见你却不过问，我要的人为何不能和我一样那么忠诚，爱都爱了却不能坚持让他长久生存，我的愤怒源自我对他已不会再信任，分都分了为何非要我承受他留下的 笑着，因为一切都值得。

这包袱你还没扔掉，而难道你为了他受伤了？哦，我能为你治疗，得到我的何必再想要？谁能为同一个人死不了，也犯不着，互相再补一刀。曾经要好，何必再打扰？舍不得一了百了，回忆也万劫不保，对相爱过的人也清了就好，别再缠绕。 我是 Hebe 田馥甄，晚上十一点，无事生非的人就别再管他咯，别想太多，和我一起收听音乐，抛开一切吧。 每一首歌